确诊个案多过之前一日的六宗，全部新增的个案都是由境外输入。累计86,512宗确诊个案，死亡人数维持在4,634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8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见到我哋嘅同事阿刘莲啊，就马上会感受到一份热带风情，因为佢工作嘅时候热情投入又带有领导风范，分派工作俾我哋嗰阵，把声又充满咧柔情感性，呢份亲和力令我哋同事们无法抗拒。 开心日报黄桂林、刘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大家好，我是东方龙狮的梁振邦。在过去疫情入面，本地球坛面对很大的困难。之前复赛期间，球员需要进行居家隔离，球员只可以往返球场和家企之间，哪里都不可以去，甚至同家人见面都不可以。新一季港超开锣，球场已经开放返俾球迷入场，希望大家可以入场支持下本地足球，请一起支持香港本地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银女》，1983年作品，梅峰原著。 我并不是一个勇敢的女人，要我由头再恋爱过一次，我没有这样的胆识。 尹芳玲， 你如果想离婚，你最好死了条心。 张明敏领衔主演，11月30日开始，一齐重温《银女》。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1月29日啦，广东广西11月嘅最后一个星期日啊。咁啊，今日嗰个话题咧就比较轻松，咁亦都系日常生活里边我哋常有嘅。咁啊，未直情進入呢一個狀態之前咧，先快啲提一提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嘅。喺直播室裏邊，我哋有李盤勝校長、文傑華咧，仲有岑日飛啊。咁啊，今次咧呢一個咧，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有啲所謂真誠嘅慚愧啊，就係每個人都有一啲癮頭，我哋叫嚇叫上癮嚇。咁有癮頭啊，未必一定上嘅，或者係好深入嘅。咁又或者我就問一下你校長啦嚇，因為身為校長好似唔係好方便話俾人哋聽咧有啲咩癮頭，但係其實咧就既然每個人都一定有啦，你有啲咩嘢你覺得可以提出嘅咧？ 人啊，總係有啲興趣，當你嘅興趣好大嘅時候咧，我哋叫佢做癮啦。其實嗰啲又唔算係咩病態嘅癮嘅嚇。咁譬如話，我中意玩音樂嘅，我就中意唱男音啊，比較罕有。我專登去跟咧，全香港都冇乜幾多個人教男音噶啦，除咗阿阮兆輝，當然佢哋唔會得閒教啦。咁我哋有個 唐建桓博士咧， 哦，系， 佢就玩男音，佢玩男音噶，而且佢能够自弹自唱就比较少有。 系 咁我专登系跟佢学。 嗯， 吓，咁我有玩音乐嘅。 咁但系算唔算成瘾呢？ 接近啦，但系我又唔系话个瘾头大到咧，你唔玩就唔舒服啊，咁样吓。 嗯。 咁但系就会好中意玩，咁即系。如果我退咗休咧，呢个其中我一个细艺嚟嘅，系啊。 咁啊，呢个就唔系叫上瘾噶啦，未上瘾， 未到上瘾嘅，有啲瘾头 嗜好， 嗜好 系啦，冇错，好中意做嘅吓，睇下仲要睇下维持得几耐吓。咁但系咧，其实成瘾咧，佢个定义咧就话重复性嘅强迫行为，边个逼你咧？冇人逼你，系你自己逼自己，系嘛？咁咧呢个重复性嘅嘢咧，就睇下佢。即系有冇伤天害理啦，有冇即系累到自己嘅家人啦，但系累埋自己啊吓。咁如果唔系咁嘅话咧，人哋都放你一马噶吓，即系就觉得啊，你好专注，不断去研究某样东西。咁我就想问啦，陈敏飞，其实成瘾系咪一个唔好嘅即系讲法咧？即系有少少负面嘅意思。 你睇个瘾字就知啊。 嗯嗯。 瘾瘾字点解？因为瘾字嗱，佢嗰个部首咧就系嗰个疾病。疾同埋病嗰度出边嗰个一点一划一撇两点啊， 冇错， 嗰部首有啲读法噶，读个读个藏音、啊，其实嗰种藏咧系病藏嚟噶，即系证明咧你上瘾本身咧都系一个病态。点解无端端整个病藏喺个瘾字嗰度咧？咁啊瘾就表示佢隐身，匿埋，即系话边一啲嘢你上瘾，你自己上瘾都唔知道，但系一种病态嚟，咁呢叫为之瘾。又唔整止你话你唔止话你个。中文的隱字本身是代表那個上癮是一種病態、甚至你說英文英文用那個 addiction addicted to 什麼什麼什麼、addict to 譬如賭博或者什麼之類 addict 這個字呢 A-D-D-I-C-T 呢它其實來自拉丁文的 addictus、A-D-D-I-C-T-U-S 咁呢個 addictus 個原來嘅意思係咩咧 ？addictus 原來嘅意思就指俾以前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嗰啲士兵咧，將對方敵方打敗咗，攞咗做俘虜，然後將啲俘虜咧就送俾人咧係做奴隸，即係呢啲係俘虜嚟嘅，由俘虜就變奴隸，咁就變咗咧 addictus 奴隸咧就其實個含義後來變咗成為上癮咧，點解咧？因為你做咗奴隸之後咧。就變咗你嗰個奴隸身份咧，就不由自主，你 係 依賴你人，所以變咗個依賴性，就變咗依個 addict 就變咗依賴，有所做所謂依賴，因為 addict 咧就依賴嗰樣嘢冇佢唔得，咁啊變咗奴隸嗰字咧就變咗 slave， 變咗另一個字，本來個 addictus 本來指奴隸嘅，咁你變咗而家你要問題，你係奴隸嗰種無自主性嘅一種咁樣嘅特色咧，就變咗係一種上癮嘅一個。特点啦， 這个都几几啱，因为咧，其实疾病个疾字都有少少好似一个囚牢啊，绑住你， 系 一个困啊，咁你讲自由咧，呢个真系好啱嘅，因为咧上瘾咧就不由自主啊嘛，系嘛，咁啊最弊咧就系嗰对象咧系自己本身， 我哋都同意啦，呢个系一个好负面，病态嘅，一来自脑部，所以应该系属于精神科嘅。因为你个脑叫你要去，好想做呢样嘢，咁唔做唔舒服咁样。但我自己睇咧，就系呢个一个狭义啦，狭义就系医学上，你一定系唔好嘅，系坏，系病嘅病态。咁亦都有咧，就系话系广义咧。咁我觉得广义咧，就佢唔一定系唔好嘅。譬如有啲人演员咧，就话哎呀过晒气瘾啦咁样。咁其实佢唔系唔好啊，佢即系好中意呢样嘢。即所以我哋有時話，有咩癮啊？咁你即係有呢鋪癮喎，或者咁呢啲癮咧，有啲有啲係好，有啲係唔好，但係可以係好嘅。但係如果你話一係上癮病態，醫學上嘅你一定係唔好噶啦。 冇錯， 因為舉個例子就係話，譬如吸煙咁樣，你明知吸煙對你有害嘅，你都係要吸。咁呢咪病態啦，呢個肯定就唔好嘅。 因為你依、這個英文咧 addict 其實佢仲係一啲字轉咗嘅，都係表示唔明之上癮。譬如話你酗酒，咁你叫做 alcoholic，即係嗰種酒精啊。咁如果你變咗係好似我一樣咧，我都係上癮，變個工作狂，咁啊變咗 workaholic， 變咗 workaholic 啊，變咗。如果你係購物狂咧，咁啊 shopaholic。shopaholic。如果你係上網狂，咁變咗 webaholic。 巧克力。如果你係朱古力狂咧，中意食朱古力 嗰陣， 你係 Coco Colic， 即係全部 Colic 咁啊，全部後邊得落去。咁其實就我哋香港話咧，就有另一個 term， 又唔係叫 Colic， 英文 Colic 就叫做發燒友。啊，你乜乜發燒友，你又 high five 發燒友，你又乜乜發燒友，咁都全部就變咗，但係已經係其實個上嘅意思，你過咗嗰、那個適當嘅。限制過分啊，過猶不及。Too much， 咁就變咗係上癮啦。 係完全同意嘅。咁所以頭先咧，阿李盤勝校長講到就話係咪一種病？咁佢有生理嘅即係上癮，同埋心理嘅上癮。 心癮最難戒。 係啦，咁心理嘅上癮咧，都可能要靠藥物，有時得，有時唔得嘅。因為我諗身心咧都唔係二元嘅，身心咧有時係一元嘅，即係有，因為咧有個講法就係咁嘅。如果你因為中樞嘅神經功能失調，令到你對某一啲行為啊，或者某啲即係進食啊嚇，或者包括藥品啦，係成癮嘅時候咧，你重複呢啲行為都可以反翻過嚟做翻你神經嘅損受傷嘅，即係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咁啊，所以你依邊樣先咧，對另外一樣嘢都叫有幫助，即係生理上嘅依賴啦，係嘛？ 咁我咁樣睇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哋世界上有萬事萬物嚇，咁頭先阿飛哥都舉咗好幾個例子，你都可以有機會係上癮嚇，或者係有鋪癮啊，有嗰啲廣義上嘅就唔一定係壞。咁但係其實嗰啲物質咧，有啲物質咧係容易導致你上癮，有啲冇咁容易。即係最近咪講話大麻咁啊，有啲歐美國家咪合法化嘅。 係咯， 但 係 我哋東方好抗拒， 所以 我哋東方人 好混亂現時嗬。 唔知係咪因為鴉片嘅問題啊？以前我哋有啲咁嘅經歷啊。咁其實咧，我睇嗰啲資料咧，一啲唔同嘅物質咧，導致人上癮嘅程度係有差異嘅。咁譬如話係煙咧，吸煙咧就最強嘅，有成69% 嘅，即係一般我哋而家常見啲人合法嘅啦嚇。69%，即係話你咧100個人裏邊咧，有69個咧，你吸咗煙，吸咗第一口煙之後，將來有機會上癮嘅。咁然後酒就低啲，酒係33% 啫。即係有啲咁嘅調查研究，大麻原來得10% 嘅啫，即係話你十個人去食個大麻咧，其實咧只係得個有機會係將來會上癮嘅，所以佢哋以呢個做理論。但係我睇嗰啲資料，覺得大麻其實都係毒品嚟嘅，你都係有害嘅。咁你話煙夠有害啦，你咪又係咁樣食係嘛？但係煙咧，我哋真係人啊走錯路咧，而家搞到煙咧已經係一個大到不能倒嘅。如果你話你禁煙咧，好多人失業嘅，即係佢喺經濟嗰個效果喺度咧，效益喺度咧，就導致到你好難去到。 咁啊，所以好多鬥爭啦嚇，賣完香煙廣告一定要政府中局啊。 所以大麻唔可以走呢條路，一大麻第日將來嗰個企業大到你不能倒嘅時候咧，咁你又 係啊。不過陳日飛，我都覺得大麻呢樣嘢咧，即係有啲混亂。喺某啲角度咧，佢就開放，甚至咧係有啲專門店將大麻，你都唔可以話佢完全冇好處嘅，即係佢有好多產品嘅番鹼啊嗰樣嘢都有嘅。但係咧，去到某啲地方你要小心，如果大麻咧係禁品咧，咁咧你有少少呢啲成分咧，都可能俾人拘捕。 香港就禁啦，係 啦係啦。 嗱點解？頭先阿李校長講咗一樣嘢啊。點解會上癮？點解會食煙會上癮？點解你吸大麻會上癮？通常上癮嘅一個前提咧，就會一個人咧感受到壓力，感到無聊，感到空虛，感到即係焦慮。咁佢變咗咧個人，你覺得即係好唔舒服，覺得好似即係好困惑，好似好啲嘅。咁需要咧就令到自己開心。咁所以所有呢啲毒品啊，或者煙癮唔係做煙仔都唔係毒品咧，佢哋有個功能，就你令到你咧食咗之後咧，身體上咧就我哋有個神經 有些麻醉 叫做 dopamine、多巴胺、多巴胺咧就話佢係屬於身體一種叫做係獎賞嘅系統，即係話咧你得到啊，話你突然間中咗獎，或者突然間考第一啊，我哋嘅特首都成日考第一啦。所以佢都好開心噶，有獎賞噶嘛，有個獎賞咧，有獎賞你就開心，咁然後身體上令到你點解會開心咧？佢要分泌種神經導體嘅物質，又叫做多巴胺。咁但係依啲咁樣嘅毒品咧，成日就會咧令到你釋放多啲，咁你咪變咗你食咗啊， 成個人舒服曬，食支煙，本來好好無聊、好好困惑嘅，好好無好大壓迫感嘅，食支煙舒泄一下，咁、你就變咗啊，成個人舒服咗。食鴉片就係各方面都係，咁啊依種多巴胺咧，嗱、這個毒品啊各類唔同嘅，呢、這個多巴胺嘅身體個結構好特別嘅，即係話佢會啊。就話佢會適度地有種調節功能，就有時咧你覺得唔舒服、唔開心嘅時候，釋放啲多巴胺，但佢又會咧釋放到咁上下，佢會收翻，要抑制，抑制你話夠啦，唔好咁再多啦。即係話佢有個調節機器，好似而家我哋糖尿病嘅胰島素咁樣，佢會自動啊，自動俾多啲，你食多啲嘢，佢俾多啲，你唔食嘢，佢又收翻啲咁樣。咁但係咧，嗰啲咁嘅毒品咧，你譬如佢嗱，譬如鴉片啊。海洛因就同個搖頭丸就唔同喎，嗰啲鴉片嗰啲嘢咧就令到你釋放多啲，但係另一種毒品喺度搖頭丸，搖頭丸都好大好大劑嘅，又話問題咧就會令到你啊嗰個抑制多巴胺嘅分泌嘅功能冇咗，嗰、那個係變咗唔俾你抑制，身體個抑制功能冇咗，咁你變咗咪變咗係咁舒放咯、舒放咧變咗你就變咗嗱，依樣嘢咧就正正係就依個上癮嘅毛病啊，由我哋講。你食安眠药都系噶，越食越多，嗰啲药就会上，个 剂量又会加大。 系啦，你咪越食越多咧，因为佢问就冇冇效啊，咁你会食多啲咯。 咁不过多巴胺咧就通常话系集中喺脑部某一个特别嘅地区去，即系俾你产生兴奋嘅作用，所以就叫做快乐药，系嘛？咁咧佢又令到你啲动作咧就快速啲啊，即系有啲不安感。 佢同个肌肉有关添， 系啦，提升咗你个注意力，于是你觉得哇，真系好有效果。做咗考试之前食咁啊，系咪先？咁啊，突然间咧，好似其实冇乜点温书都识。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亂說的即是說好像有這種興奮的作用 其實這個呢 我這幾年看的資料呢就都真的確實是這樣、但我年輕的時候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呢我不知道喂壓力都會導致你去吸煙、啊、喝酒、啊、之類的我在北京讀碩士的時候呢我的滿文老師是 吸很多煙的、我們、上堂的時候只有幾個人上堂他都吸煙的、因為北京吸煙是很普通的教授咁第二年咧，我個別教授我嘅、教我翻譯，即係滿文翻譯就漢文咁樣咯。咁佢都係吸煙嘅，咁我梗係唔舒服啦，覺得我唔吸煙嘅嘛。我又問我老師，我話啊，嗰啲我覺得煙咧都唔係咁好吸嘅，點解唔中意吸煙咧？咁樣我唔係話佢要吸煙啊、我都接忍受下嘅嚇。咁我老師又話咧，其實佢都唔覺得好煙係好食嘅嘢嚟嘅，佢都唔覺得好好吸嘅。但係我咁佢點解吸咧？就頭先飛哥講壓力，因為我老師好得，佢咩壓力呢經濟壓力，因為佢喺北京係一個出咗名嘅窮教授嚟，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喺北京讀書嘅時候係88年啦，讀碩士，嗰陣時喺北京出咗名噶啦，窮教授就傻博士。点解傻博士你读博士你毕咗业将来就做穷教授，你系咪傻啊？所以当时有人退学噶嗰、那个年代啊。咁啊，佢就因为好大压力家庭压力好大。因為佢本身人工唔係高嘅，嗰陣時我俾佢讀書咧，我攞個獎學金嘅180幾蚊一個月，教我教授副教授210蚊，仲要養家。咁呢個副教授人工仲要低啲，因為佢呢、這個教授唔係北大嘅，佢係人民大學。人民大學嘅人工比北大低啲嘅，即係200蚊都冇。咁啊，佢又養個太太咧，又有病做唔到嘢，咁仲有個女，個女得10歲8歲，佢好大經濟壓力。佢最出名嗰次咧，就係佢幫中華書局譯咗啲漢文嘅一啲檔案資料咧，點知啊出版唔到，出版唔到佢將佢賣咗俾個同學，將個稿賣咗俾佢，咁就屬於人哋噶啦，因為窮成咁啊，所以佢壓力好大咧，於是乎佢就要吸煙啦，吸煙去減呢個壓力。 咁我又想问啦，如果以呢个逻辑咧，嗱而家中国话有7亿人富起嚟啊嘛，咁嘅话系咪吸煙嘅数量就真系骤减咧？ 哦、 啊，呢、這個冇睇啦嚇， 咁就唔知啦。 其中有一個 內地係好多人吸煙嘅，香港已經少好多。 香港少啲嘅係啊， 少香港 好普遍。 香港係女醫民多咗， 冇錯，冇錯。我嗰日咧就揸車，咁啊就經過，就見到咧有一個長髮女郎啦，咁大概都係20多歲，佢就喺巴士站隔離吸煙。咁我好留意佢吸煙嗰個姿勢，同我哋以前咧。 六十年代咧，都好多女人吸煙噶嘛，一路打麻雀，一路擔住口煙。我哋唔會覺得嗰陣時有啲咩罪惡或者唔啱嘅，即係佢哋好似就係一個首飾咁啊，喺個手袋度攞盒煙出嚟就咁抽，抽得好有型啊。但係嗰日我見到嗰個女仔嘅抽法咧，就唔係，佢直情係好需要咁，即係好急咁樣抽啊！哇，系咁样搏命抽，即系好似可能 好大压力喎、啊、呢、這个显示。 可能因为喺 office 或者系佢铺头里边，佢系唔可以吸烟嘅，佢可能等五个钟头先走到出去吸，咁咪搏命吸咯。但你发觉好似身体好有需要咁啊！即系嗱，而家嘅呢种状态同以前我哋讲，你讲女烟民咧。以前我哋睇到嗰啲無論喺粵語長片裏面啊嚇，梅姨啊或者甚至偶然嘅白燕去抽支煙咧，係完全唔同狀態嘅。咁、我想問阿岑日飛，當時譬如話喺六十年代啦、男女都係咁樣抽噶啦。咁女人抽得嚟仲好有姿勢添。咁其實係一個咩咧？社交嘅活動啊，抑或係？ 唉，你睇色戒嗰啲闊太打麻雀都喺度抽煙嘅時候， 係啊， 不過你講吸煙咧，我有資格講嘅，因為我曾經係煙民。我二三十年前嗰時一日食兩包嘅。 哇，都好犀利，戒咗。 係噶，我戒咗㗎，戒咗好多年啦嚇，戒咗成十幾廿年。咁但係嗰時咧就因為你話係咪壓力唔知，但係問題因為我寫稿多。咁啊，嗰時寫稿同而家唔同，而家用電腦要即係喺 keyboard 度手運作。嗰時就一手抽住煙，一隻右手就喺度操作，左手就吸住。 我有靈感啊！ 係啊，你噴啲煙出嚟啊，好似好有靈感咁樣。咁啊，即係屋企人梗係 complain 啦。咁啊，嗰時就話個書台旁邊就整個抽氣扇。 哦， 啊，依头抽呢啲就抽咗出去屋外啦，已经全部咁样啦，咁就变咗你变咗好似一唔噴口煙咧就寫唔出文咁樣，好似變咗成一種習慣。因為所以養癮係一種習慣嚟。 除咗話呢啲譬如煙啊、酒啊之類之外咧，我喺度都睇人嘅喎。譬如我唔食煙唔飲酒嘅。咁咧其實我細個嗰個年代，我感覺咧，我細個年代比較多人吸煙嘅。因為我十歲八歲嗰個年代咧，咁嗰陣時我生活喺香港咧，我生活喺新界咧。隔篱有啲山寨厂咧，十零个工人咧，好多人食烟噶。咁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喺啲咁嘅环境啦，食烟啦，赌钱啦，佢哋系兴嘅。咁但系我又冇嘅。食烟饮酒赌钱，佢哋差唔多系常态嚟嘅。咁我细个耳濡目染啊，就冇事。咁我有冇试过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八九岁嘅时候咧试过，因为啲大人咧吸烟冇滤嘴嗰啲咧，佢吸到咁上下佢掉嘅，有滤嘴你可以吸到尽咁滞啦。咁啊，執到嗰啲大人食剩嗰啲咧，我自己就試下，但係發覺嘢好難食。 咁難 嘅，係好真係好錯口。 但係嗰個形象變咗，你知道啦。嗱，譬如話你嗰時五十年，尤其五十年代，吸煙咧成為一種即係型仔有型嘅一種狀態。嗰時仲未得出個結論話吸煙危害健康啊嘛。所以有出電影啊，文傑華就好熟噶啦。而家啲新一代就未聽過啦，好出名嘅電影就叫做。Casablanca 北非碟影， 我聽過。 咁嗰個主角咪堪富利姆加，我由頭到尾都食煙㗎， 好好笑。 你記唔記得？ 記得。 係嘛？佢好夠，佢嘅特色係食煙同埋夠酷。女主角就英格蘭寶曼， 靚到靚 到暈。電影啊 ，Casablanca 北非碟影， 發光嘅塊面。 係嘛？所以你就見到啦，嗰時哇，好似好有型喎，又夠酷又食煙咁樣，哇！ 話而家可能係兒童不宜嘅當呢啲戲啊，雖然冇話分等級。 其實50、50、60年代香港都比較窮喎。我喺北京讀書嘅時候88年啦，咁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好窮噶。咁但係窮係好多人吸煙嘅喎。 唔係平嘅喎，都 係啊， 計個數嘅喎。 以佢收入嚟講就係 係啦，所以送禮咪就係一條煙咯。 系啊， 系 咪啊？ 即系好开心啦，大家吓12包咁样。 系啊，系。 嗯，冇错。 烟瘾，我哋讲烟瘾个心瘾。咁而且仲有嘢好特别，我自己食过烟就知啦。有嘢见到有啲嘢同香烟好夹嘅。点解我哋有句俗语讲叫咩？饭后一支烟胜过 快活过神仙， 快活似神仙。就因为你食完饭个肚饿嗰啲地步，话个就食一支烟，好似有啲消化嗰种咁嘅。 我哋未试过，唔知系咪。 但有样嘢咧，就食烟人烟民又好知，我自己食过知啊。有一样烟啊，同烟好唔夹嘅，就系、是、橙。 食完橙就唔中意食煙嘅， 產維他命 C 嘅， 唔中意食生果嘅。 咦？ 煙咧同茶同咖啡，咖啡話茶都好格，尤其咖啡 都好朋友， 就係啊，飲完杯咖啡你就好想食支煙噶啦。 哦， 啊，就嗰种心咧，就嗰啲好夹噶，睇下同咩嘢夹。 啊，呢个系，我谂呢啲真系生理原因啊，系嘛？咁啊，所以咧，其实咧，一阵间我哋喺新闻报告之后咧，要讲下所谓心理嘅原因咧，就仲多嘢讲。咁因为有啲嘢你又分唔到，譬如你话烟瘾、酒瘾，甚至有啲人话咧性瘾啊。即当然我唔系认识好多 性上瘾 啦，但 系 有。 系你有冇睇啊？ 我冇睇出戏啊。 边套戏？ 性上瘾 哦，即系净系叫做性上瘾。 电视剧都有，国内都有啲。 我有睇嗰 啲。咁啊，嗰啲咧就好似话，咦，系咪一啲比较物质性嘅嘢？咁但系关于赌瘾啊、网啊、上网嘅瘾啊，或者官瘾啊，原来做官都会上瘾嘅。即系呢一啲咧，系咪就系属于所谓？購物狂啊，或者係偷竊狂啊，呢啲係咪就屬於即係叫心理咧？咁有時原來發現咧，唔係咁容易分到啊嚇。咁但係都係講緊一種依賴性質嚇。咁我諗咧，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就真係可以詳細講下生理同心理性嘅原因啊，邊一啲啊？譬如讀書可唔可以成癮咧？咁樣樣嚇，咁有好多例子啊嚇。咁一陣間我哋再翻嚟廣東廣西，今日講嘅題目係上癮。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预计政府听日发公告，强制要求所有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职员喺12月14日之前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首轮安排豁免几间在离岛的安老院舍，因为考虑到他们去市区进行检测需时，希望日后安排他们做检测。他又说目标是希望院舍职员每星期检测一次。罗志光提到，如果有院舍职员拒绝强制检测，将会被罚款；如果仍然不遵从，会面临更重刑罚，包括监禁，亦都不可以翻工。当局会向院舍营运者发指引。他又说，明白强制检测会带来不便，但为保障院友健康和生命，强制检测是必须，希望业界努力配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行政长官发表的施政报告兼具短中长期的政策措施，不会因为本届政府任期所限而只是顾做短期的工作，展示特区政府的承担和长远眼光，希望为香港带来新希望。张建宗在网志说，当务之急是防疫抗疫，政府会全力严控抗疫，相信香港必定可以走出困局。另外，他又提到国家安全教育对于全面保障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特区政府加强港人国家安全教育势在必行。他说特区政府会用好每年的宪法日和国家安全教育日，进行更具规模的公众教育工作，将会在12月4日的宪法日举办座谈会，邀请法律专家和学者等和市民分享国家安全的重要。朝中社报道，北韩大幅加强对两韩军事分界线和海上分界线等边境地区的封锁和控制，严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流入。报道说，北韩在分界线地区筑起封锁屏障，所有工作人员和居民自觉遵守行动守则，及时掌握各种紧急情况并采取措施。海岸沿线地区亦都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及时回收处理海洋污染物，防止疫情流入。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坚持对进口物资实行严格的防疫。

做埋啲即係追求啲唔好嘅嘢，飲酒、上癮。但係有啲嘢咧，譬如話我中意睇書，我中意攝影，我上癮，我中意玩 HiFi， 中意書畫，咁唔通有問題咩？但係有樣嘢咧，就係話都係有問題嘅。因為點樣咧？你個上癮過咗，你做一件事過咗某個程度咧，我哋就出現一個中國人有一個成語叫做咩？叫做玩物就喪志。玩物喪志咧都係因為上癮嘅現象，唔係你想咩癮，因為你玩物喪志咧有件唔好嘅弊病，就叫做咧妨礙咗正事。嗱，呢個玩物喪志呢句咁嘅成語係嚟自咩咧？就嚟自呢個史書寫春秋時代嘅魏國嗰個魏懿公司馬懿嘅懿啊，佢有一種人，你唔覺得話有咩問題？佢叫中養鶴，先學跳舞啊，依鶴咧又要俾賞賜俾佢，又要坐靚車，各方面全部都要，咁搞到後來咧有個北方有個敵國咧。嚟侵犯佢嘅時候咧，佢就叫啲士兵去打，將啲士兵全部唔肯打。喂，你成日養鶴，叫啲鶴去打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嗰個叫玩物喪志，史書寫嘅玩物喪志，因為佢養咩養鶴而亡國。 哦，係冇錯。 係嘛？咁就你話問你養鶴有咩問題啊？養鶴我中意玩鶴噶嘛。咁就養鶴就亡國啦。係。咁就仲有一樣嘢咧，你話好多嘢冇問題，你唔覺得咩問題啦？你嘅史上，我哋歷史睇歷史係歷史上咧，明代出咗個咩？出了一个大的坏人太监叫魏忠贤。你说魏忠贤个个只是集中魏忠贤，但问题魏忠贤就跟那个皇帝上任有关。那个皇帝叫什么？叫明熹宗。明熹宗喜欢玩什么呢？真是因为他不适宜做皇帝，他喜欢斗木，他是斗木佬来的，他做装修师傅就最好。那么成日就在这里就又要雕木雕啊，又漆雕啊，亦都滿頭大汗。咁啊，魏忠賢啊，攞啲奏章嚟問佢話：點啊，皇帝點啊？佢誒你中意點啊？點啊？唔好理我啊！你掛住鬥木。咁啊，所以變咗亡國啊，又係變咗明朝，變咗因為明熹宗搞到呢一個鬥木佬搞出嚟嘅。咁啊，仲有咧話你好似而家香港都有喎，唔止啲鬥木喎，除咗一個明熹宗之外，仲有一個叫明世宗，呢、這個就嘉靖皇帝。佢咩嘢上癮啊？而家香港都好多人啊！佢係貓痴，中意養貓，整個貓兒房，所以變咗又不理正事。話養貓，整個貓兒房咁啊，變咗咧養貓咧，啊佢即係最中意嗰只貓好出名，我真係有隻即係好好靚個叫雙眉啊，即係雪霜個霜，眉眼眉個眉，叫雙眉。咁你變咗咧，啲人就個個家靜家靜，家到全個國家都靜曬，乾淨淨，冇曬錢。所以你見到嗱，呢啲上癮，你話咩問題啊？因為你不理正事啊，你過咗份啊。 所以咧，原來中文都有一句説話叫玩物喪志啊嘛。咁其實都係嗰個上癮嘅意思。 係啊係啊，咁其實咧喺中國古代咧，係覺得最重要嘅咧，其實就係文史哲啊、政治啊，佢對於一啲藝術啊嗰啲咧，甚至乎科學咧，佢都唔會覺得呢個係好重要。 係。 咁譬如特別係對音樂，因為喺古時咧玩音樂專業咧，而家我哋叫做哇，你專業玩音樂喎，咁古時嘅地位好低微嘅。 但係咧，孔子年代唔係喎，嗱，孔子都係一個 佢玩古琴啊， 佢係管理樂器嘅官嚟嘅。 係，因為咧佢哋古時咧古琴咧個普遍性咧就差唔多每一個文人都玩嘅。即古琴好似一钢琴咁样 啊！我觉得喺理念上咧，譬如孔子讲乐教咧，好重要就系礼乐咧系并行啊嘛。咁咧就不能缺乏对方支持嘅，即系譬如 但系佢 系 将佢当为一种系兴趣或者一种陶冶性情。但系如果你以佢嚟揾食咧，即系以系一种终身职业咧，就嗰啲乐户咧个地位一路到清朝 就唔高嘅， 系到清朝都好低嘅，因为觉得呢啲唔系。不是一些是正常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玩的东西。但是其实因为礼乐四书数所以由孔子一路以后其实你见啲文人呢差唔多个个都弹古琴。 是古时嗰啲进士。佢哋呢其实系一种修身嘅学养嚟㗎嘛。因为成个乐教嘅著作呢我哋睇啦乐记呢咁佢都会讲呢 你玩音樂對你自己正氣， 陶冶性情， 陶冶性情，咁陶冶性情先可以守禮，先可以守秩序，先可以治國。 呢個係儒家有呢個咁嘅，係 啦，即係治平咩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係其實要有一個生理嘅基礎。 咁佢玩嘅樂器咧，主要都係古琴， 嗯， 即係而家叫七弦琴啊， 唔係韶樂啊，係 差唔多個個都玩嘅，即係最出名咧。是他不是很玩的，他起碼都要學識少少咁樣，即係會咁樣嘅，即係個范仲淹咧。 嗯， 佢啊只係彈一首歌嘅啫。 嗯， 佢成世人就玩一首嘅啫，佢唔會花時間去玩呢樣，因為佢主要投身曬喺政治上邊啦。咁一路去到清朝都係有咁嘅情況。 嗯哼， 但當然而家唔係咁多人玩，冇咁以前咁多人玩古琴啦，都有。嗯，即係我老師唐建煥咪就係玩古琴嘅，好出名嘅大師嚟嘅。咁所以咧，嗰啲樂户咧係到到近代咧先至到當然係西方啊咁先提升咗個地位。咁佢都覺得呢啲咧都唔係係對國家大事係好大幫助嘅嘢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啲文人咧，就純粹係一種陶冶性情、一種興趣咁啊，禮樂射御書數其中一樣要做嘅嘢嚟咁嘅咁嘅情況。 咁所以我哋都好少話咧，音樂咧就成為係一種上癮或者係俾人怪責嘅活動嘅嚇。咁啊，但係有一啲物質上嘅所謂上癮咧，就係最俾人詬病。嗯，嗱，譬如講翻賭為例啦，我哋頭先講煙，有時睇到啲賭嘅人咧，賭 賭上癮， 賭客咧，佢賭到連老婆都賭埋啊嚇，或者家庭所有嘢即係。就是電影裏面的描寫永遠都是這樣，回到去搶了老婆的坑裏面的猴子，然後又打人，就是個個勸他不好去都衝了出去，直接整個人是迷失了。那你賭呢，這個是很多人的討論來的，是一個很有趣的，就是你賭完贏了，贏輸不是最重要，是要不斷在一個過程裏面。那到底是怎樣理解呢？就是好像跟一個命運的，我就聽命運在不在我那邊，因為其實你控制不到的嘛， 失控啊，主要是失控啊，去了一種失控的地步，佢就 但賭你都你賭到輸曬嘅時候，你都冇得再賭啦。 佢咩都賭， 輸埋個老婆咁 樣啦， 輸埋條自己條命咯。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有一個深層嘅心理嘅原因，就係話咧，即係佢有一個冒險啊。個冒險咧就因為既然啲嘢唔係喺你研究裏邊，你唔係研究員，然之後你一定會贏噶嘛，嚇，亦都唔係一門技巧啊，你只係知道遊戲規則嘅啫。咁但你摆落去赌大细咁先算啦，呢啲有啲乜嘢技巧可言啊？咁但系你赢咗，你搏赢咗嗰个心理，输咗之后唔理，再去追求赢嗰个满足感，曾经有个满足感啦，呢、這个都几容易不能自拔噶。 系啊，咁而家嗰啲电子游戏咧， 系 其实咧你见到好多电子游戏设计咧都有个奖赏性嘅。 嗯。 有啲獎啲武器俾你嚇嚇，獎啲禮品俾你啊，獎啲物即係虛擬嘅咧嚇，或者將獎錢都有嘅。咁啊，即係呢啲咧，先會吸引到你咧，係不斷咁樣去玩嘅。 係 嚇，或者你獎賞，譬如你過咗一關，跟住你過第二關咁。 嗯嗯。 咁我記得我啱讀大學嘅時候咧，嗰陣時係比較早期啲嘅電子遊戲玩咩咧？咁阿飛哥可能都聽過食鬼啊！食鬼你就不断咁样食 啊， 食到某度有啲奖赏嘅，系食嚟食去咁。其实嗰啲叫食鬼，我谂而家冇人玩噶啦吓。 而家有啲高层次， 而家唔系呢个层次啦，拆砖啊之类啲系好早期嘅吓。咁我发觉佢嘅设计咧就系咁样啦。就如果你设计唔能够令到你玩打游戏打到上瘾咧，佢个设计就失败。 嗯。 咁而家你不断咁样自由竞争咁样咧，结果个后果就系令到。好多電子遊戲咧，佢相當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即係玩落唔停得嘅嚇。有一個叫咩俄羅斯方塊係咪？ 哦，嗰、那個我你 聽過啫，玩落唔停得嘅話。 同埋你話文傑話你講賭咧，你話啊啲人想贏，所以上癮啊。但係其實另一個情況咧，就唔係想贏，係唔想輸。唔想輸咧，都可以令一個人咧就賭博成癮嘅。你而家有個例子好明顯咧，咪有個人唔想輸，嗰人叫特朗普咯。佢而家都唔肯認輸噶。佢話我贏緊㗎，而家仲係。 佢開賭場出身㗎嘛。 所以14號選舉人票咧，佢都話我都唔會輸嘅，就算你選舉人票話佢輸，佢都唔肯輸嘅。 佢又講佢好多秘密武器啊。 所以有個輸咧，變咗我見過一個例子。你所謂啲俾賭嘅人，我諗諗。啊！佢唔係想贏喎，譬如話你去澳門玩大細，咁我譬如話我只係想贏10蚊啫，我就買10蚊買大，咁你結果開細輸10蚊啦，咁你所以你唔想輸啦， 你想翻本 就再繼續， 我繼續咁啊，$20買落去，如果你贏翻咧，我咪變咗可以都贏$10咯，冇話頭先嗰條數咯。咁又輸又虧勢，咁你由$20你再擺上去， 有一鋪贏咁啊$40， 係$40啦。咁我計試過計條數啊，你個問題係咁咗落去啊，$10、$20、$40咧，可以永遠都，我唔信你永遠都開細嘅，可能開大咧， 總有鋪贏喎， 總有鋪贏，但係可以能夠輸。一路咁加上咧，你輸成億嘅可以， 可以係 好恐怖噶。 但 係真係永遠開勢㗎，真係。 如果有一鋪佢咁啱佢贏咗，佢翻到本啦。但其實可能佢會繼續賭喎，因為佢只不過翻咗本啫，佢都未有贏啊。 啊，我又嚟過， 係啊，佢又嚟啊，今日唔嚟，聽日嚟。結果其實最終都係輸。 但係好得意啊，因為可能佢中間個心理嘅想像就好似呢個賭神咧，即係同佢賭嘅對方或者個命運之神咧，係佢一個同佢一個佢好有趣嘅對手啊！即係佢覺得好，你喺度玩弄我，你咁多次俾我輸，我要再同你挑戰過。即係其實比較有複雜層面嘅心理咧，未必我哋表面上可以理解。佢好似同個賭神有個約會咁啊！即係玩一啲所謂 S&M 啊，即係虐待同被虐嘅行為啊！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聯想咧？咁有時咧，我睇啲心理學咧、精神分析學咧，都有一啲咁再擴張性嘅一個解釋嘅。咁所以就唔係表面一個行為咁簡單。 我睇賭咧就係非物質噶啦，即係你純粹賭，唔會有物質。如果你頭先講啲煙啊酒啊呢啲係物質。我發覺人咧，譬如我自己咧，我飲過酒，我吸過煙，但我唔會上癮嘅，因為我又唔覺得酒有咩好飲嘅。其實煙就更加啦，即係灼喉嘅嚇，更加你知道佢對身體唔好嘅。但係有一樣咁多個物質裏邊咧，有一樣咧。我相信都近乎100%係會上癮嘅海洛因，所以點解我哋做教育嘅咧係對於毒品咧係零容忍，唔能夠接受到我哋啲學生咧係吸一啖嘅毒品，就算你有啲嗰啲冇咁厲害嗰啲軟性毒品，我哋都完全唔能夠接受嘅。咁如果你話好似講話海洛因咁，我聽人講啊，咁當然我哋唔會試啊，就是、你吸一啖咧，你就上癮噶啦。咁當然話人哋講你又信咁，因為好多資料講出嚟係咁，同埋你亦都見到有啲上咗癮嘅人好辛苦。即係呢啲，我細個嘅時候咧，我讀基督教學校啦，有啲福音戒毒，咁嗰啲戒毒嘅人咧，就會係分享做見證。咁我都聽過，咁我都問過佢嘅，即係佢用精神嚟到控制自己咧，就唔再吸毒。咁但係咧，你聽過之後，你都知道咧，其實佢哋吸毒咧係好辛苦嘅。咁我哋都信一樣嘢咧，就係人哋都係咁宣傳啦嚇。咁我哋咁講啊，我哋就信嘅，就係話你吸一啖咧，你就會上癮。你唔同煙酒，煙酒有機會你都可以唔上癮。譬如我就唔會上癮，但咁你我就唔會試毒海洛因，我唔敢試，因為我信一啖。你幾叻嘅人咧，可能你都會係上癮。 是咁啊，嗰啲好明显咧，科学上都有啲解释。不过咧，其实上瘾原来都有社会学嘅问题嘅。譬如头先话咧，某啲药物咧，佢个滥用情况咧，譬如喺澳洲会做咗研究啦，系同嗰阵时嘅人口嘅分配啊，你嘅年龄层，譬如话你系年轻人主导啊，亦或长者主导啊，同埋你个社会经济地位咧，嗰啲系有唔同嘅。嗱，譬如你讲翻70年代嬉皮士年代啦，好多瘾头噶吓 ，LSD 啊、迷幻药啊，个个都上瘾嘅，有性瘾啦、啊，即系有你同翻嗰阵时成长嗰啲外国人啦，譬如德国人啊，咩喺美国生活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啊，嗰阵时同隔篱个女人啊瞓咗一晚，哦，佢话俾我听生咗个仔，我而家都唔知个仔去边，即系佢哋个回忆里边会有啲咁样嘅乱晒大龙嘅， 有个年代系 嘅个年代嘅吓。咁嗰陣時就係戰後新生代嘅興起嘅生育嘅率好高， 佢會物極必反 嚇，會啊！而家佢哋就成咗最大嘅長者嘅人口啊，係啦。 因為你嗰種情況咧，總係佢點之所以上緊咧，同佢嗰個即係社交朋友圈有問題。譬如我同成班朋友成日都傾嘅。然後個個都食煙嘅，係我一個唔食煙，你唔食咧，人哋會排擠你嘅。 係啊， 你變咗一個一種群體嘅壓力，群制嘅壓力啊，變咗啲朋友圈之間俾個壓力俾你， 有制嘅影響會大。所以點解話福音戒毒？如果講我讀中學到而家都成40年啦，所以點解福音戒毒其中一個成功嘅原因咧，就基本上係困住咗你喺嗰度。 好似大埔有個地方叫沙樓洞係嘛？我記得嗰陣時， 咁 基本上你唔會接觸到你嗰啲朋友嘅，啲損友。 嗯， 但如果你唔係喺運， 但你一放出嚟翻去嗰度又接㗎啦，又 你隨時接觸人哋個個都吸毒，你唔吸， 係啊， 咁結果正正下可能佢又吸翻啦。 所以咧，而家咧就唔係淨係吸煙啦，當然有啲打機啊，打機打到咧阿媽已經絕望嘅咧，就送佢去嗰啲 cam， 即係啲更改，即係叫correction cam 啦，另外一種嘅。咁就有各種嘅方法，想法嘅方法，行為主義式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唔可以打機。 好似戒毒咁戒。 佢戒毒咁戒，冇機先啦，首先係嘛？ 講起打機咧，幾年前發生嗰件事。 嗯。 咁我學校咧就學生會咧都幾獨立下嘅。 嗯。 嚇，甚至乎有啲財政都可以獨立去到運作。咁咧佢哋又嚟揾個校長啊，揾我。佢校長話：你支唔支持我哋咧電競啊？咁樣。他們準備搞啲電競，就去搞啲比賽啊咁樣嚇，亦都參加校外嘅比賽。咁我諗電競好嘢嚟嘅喎，應該咁啱幾年前咧，其實我十年前喺上海咧，已經聽過咧，佢哋有啲已經搞呢個企業啊，電競企業。十個即係講起十幾年前啊，咁我覺得咦呢個都係企業，咁咁啱香港都講緊呢個企業喎， 係 特首講緊呢個企業喎。咁咁啱，亦都阿司長咧張建中咧，佢都叫我哋培養下啲學生都可以做電競手啊咁樣嚇。咁我好嘢嚟嘅喎，咁我支持學生搞呢啲啊。 係， 但係一個禮拜後有家長打電話嚟投訴啦。 嗯， 佢就話點解學校會支持啲學生搞呢啲㗎咁樣？ 嗯嗯嗯嚇。 咁我話電競，我話我上網睇過電競同埋打機又唔同喎。 嗯， 其實有分別的喎，咁所以咧，我就其實電競咧都係而家政府都提倡話有企業喎，咁啊，咁有啲人啊電競可以做為職業嘅噃，咁樣電競手啊嘛，咁啊話咁，但係呢個家長投訴咧，咁我都好思考嘅，跟住我又上網睇資料後，又思考咗一大輪之後咧，過咗一兩個禮拜咧，我反對電競，點解咧？因為其實咧真係玩物喪志，同埋有啲學生咧就話學校都支持啦，咁其實佢係打機。佢又唔係真係電競，即使玩電競咧，佢都廢寝忘餐嘅。咁如果你係一個年輕人咧，發育時期咧，你就坐喺度咧，就十個八個鐘咁樣打機打機打機打機，其實就係玩緊電競啦。咁其實咧對身體又唔好啦，對精神又唔好啦。咁其實咧就係亦都會上癮喎。其實我相信。咁所以咧其實係唔理想嘅。所以我後來我轉變就反對啦。如果其實全校都知道我反對嘅。但係我啊咁樣睇，既然係一個企業咧。你話如果你話十八歲以上，中學畢咗業啦，咁佢從事呢個行業，咁冇話唔得嘅，咁人哋捉圍棋都係個職業啦，係咪？職業圍棋都係咁啦，咁所以我反對咧就係學生玩電競，我反對十八歲以下嘅學生玩電競。你如果你大過咗，你自己有決定啦，咁作為一種事業都唔係唔得。即都開放嘅，所以我而家咧，我反對學生電競，更加反對啲學生打機。但大人打機我唔反對嘅，都係一種娛樂嚟啫嘛，可能都會上癮嘅。 因為你上癮咧，其中個機制就係乜嘢？你話你好難戒啊，因為你係我知道戒煙就好難，因為問題就話你有啲咁樣嘅吸煙嗰種愉悅感覺咧，係即使你唔食。但係有啲咁啲記憶嘅仲殘留喺你個腦度，咁你一聞到煙味咧。你的心就嚟啦，除非你話而家問題，而家已經有一種叫啊幫人戒癮嘅做法，叫做 UROR 啊 ，UR 就叫做 ultra rapid， 超快，O 就 opio 就係 opium 嘅字串出嚟嗰種鴉片式嗰種毒物，然後咧就 deoxification， 就將你排毒，咁你令到你啲殘餘記憶排除咗，咁然後即係唔會令到你有一種咁樣嘅記憶掹翻你轉頭，但都冇用嘅。我戒煙，你知道我邊個時候知道我戒煙成功嘅？當我能夠就而家呢啲人叫做深度催眠，植入你個腦嘅記憶嗰度，我就點樣啊？我唔需要用深度催眠。當我發覺到我自己咧聞到人食煙嗰啲煙味我覺得作嘔，咁就成功啦。 係啦，係啦， 即係唔係話想食，因為或者話我唔食，但係我都聞到煙味，都想弱視個撳住自己嗰個唔成功嘅。 但係你一定經過一個過程喎，岑日飛嗱，你咁樣講令我諗起《法條撐》呢一套史丹尼·裘比利克嗰套經典電影啦。 令到佢見到 咁一個色情狂係啊。佢好啦，捉佢之後咧，就擘大佢隻眼，撐大佢，唔可以黑埋對眼嘅，就不斷喺個熒幕上咧，就影嗰啲強姦犯嘅 重複行為，色情電影啲重複性嘅行為，睇到佢嘔啊！ 直接作嘔係。 係啦，咁於是佢聯想咧，見到呢啲就覺得一種痛苦感啊。 係啊。 咁但我就想問，尋日菲利戒煙嘅過程裏邊，點係乜嘢令到你對於吸煙有一種厭惡感咧？ 要長時間咧，長時間唔吸嘅時候，整整下就變咗覺得依樣嘢唔，初初覺得唔需要，整整下就後來發覺連即係。 清醒翻，覺得 臭添， 嗰 啲煙味臭。一入到間酒店房，哎呀，有人食煙，即刻知。 嗯， 你佢啲人食過煙咧，覺得角落都有種煙味，聞到啊，即刻。我諗你都聞到啊。 嗯， 即刻知道邊度食過煙。 係啊係，會殘留啊嘛， 有殘留 衣服度啊。 係啦，衣服啊，我聞到啊。啊，咁你覺得唔舒服，咁已經係成功啦。 係， 你知我哋點樣捉啲學生吸煙咧？咁喺佢衫度聞到啲煙味。 嗯， 就了解一个学生，你话有冇吸烟啊？你 咁咪话阿爸咯， 系有啲会咁讲啊。但如果真系吸嘅，迟早都会发现嘅。 系咁，所以有一个契机，唔系话唔可以撇甩咗呢个瘾头嘅，但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啊。咁呢个过程可能经过设计，有时系经过一个顿悟吓，即系有时有啲人都话我戒咗唔知点解噶，有一日起身我话要戒酒或者戒烟就戒到啦。 有啲人可以系咁。 系啦，咁呢个就一个谜嚟嘅吓，咁啊当然大家都高兴啦。我谂咧任何嘅活动，如果佢去到身不由己嘅地步，冇咗自由，仲要沉溺咧，我哋都觉得系唔好嘅。 系 吓。就算佢嘅效果系揾钱咁样样吓，咁揾钱啲人唔出声一阵，但系见佢咁沉迷咧，都系一个问题。所以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深层嘅讲法未处理嘅，一阵间咧喺新闻报告之后可以再倾下，就系嗰个心理嘅因素。心理因素同埋我哋不嬲讲上瘾呢样嘢讲得够唔够深刻，有冇一啲问题我哋冇问到？唔係同埋冇去理解嘅咧嚇，咁啊一陣間可以咧就係將呢啲提出嚟，用一啲例子去講講。咁一陣間歡迎咧就係有聽眾咧係打嚟咧同我哋講一講佢對於呢個我哋今日講上癮嘅一啲觀察啊、經驗啊、體會。我哋嘅電話熱線係1872311，咁而家係接收緊 Facebook 嚇，就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咁一陣間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今日廣東廣西講上癮。 一名警员同宪兵受伤，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国民议会日前通过的法案当中有条例列明禁止恶意发布警员的相和影片，政府说法案旨在为警察提供保障，不会损害传媒和民众举报警员涉嫌滥用职权的行为。不过反对者认为法案破坏新闻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阻碍记录警员的野蛮行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8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约翰里的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但是现在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桥面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而在封路方面，落善道因为爆水管近住东正道一带交界有封路的，现在落善道来回方向介乎东正道至到打鼓岭道一段是封闭。咁而去彩虹方向咧，介乎东正道至到东利道一段亦都系封闭，而东正道嘅来回方向咧都系暂时唔能够通车，部分嘅巴士路线，包括系九巴路线2D 同埋10号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至于喺较早前咧，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洛克道一段嘅爆水管咧，系已经清咗场，封路重开。而在科学馆径、康达径和康庄道的紧急维修都是已经完成，一带的封路解封。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德士古道行人桥面去石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下一秒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佢哋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唔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咁睇对方噶， 一齐做节目最好就成为朋友啦。吓、啊，但佢系前辈嚟嘅，最初我唔敢讲嘢噶，但系识落咗咧，先知道佢有趣又玩得。仲有咧，睇到佢后生时候一张相，哇，好靓仔噶！人哋系拍拖达人嚟噶，睇嚟咧，我要同佢倾多啲偈，请教多啲佢先得啊！ 开心日报黄桂林、刘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因为喺物理同埋其他嘅即系奖项里边，系咪其实大家都系耳熟能详嘅理论？ 我又要赞一赞香港电视台，因为他们会播石夫奖那个得奖者的节目的嘛、嗯。但其实那个节目看得明白的人我相信是少之又少，尤其是数学奖。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糖尿病除了有机会引发糖尿上眼，患上白内障、青光眼机会都比常人高。星期一将会请来眼科专科医生讲解糖尿病人患上白内障的关键治疗时机。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哋今日廣東廣西嘅話題咧，叫上癮。咁頭先咧，我哋都即係討論咗一啲咧，我哋日常或者係習慣上都會留意話上癮嘅嗰啲話題嘅嚇、啊，譬如抽煙啊、酗酒啊、嚇、工作狂啊等等。咁但係亦都有啲人話咧，我哋對上癮嘅討論咧，其實成日都停留喺某啲層次，唔夠深入。咁如果真係要解密上癮嘅之謎咧，咁佢哋就要問一啲嘢嘅，就話其實我哋有冇治療到真正嘅原因咧？嗱，其中一個前提咧就話，每一個人咧都會中意邁向快樂，逃避痛苦嘅。咁而上癮咧，一定係呢一種機制嘅其中之一，就係、喺某一啲你哋話不能控制嘅 obsessive， 我哋話一種強制性嘅活動裏邊，你揾到快樂，揾到獎賞。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你是没有这些刺激不得已，而且你是不安于日常生活的状态。举个例子，我想李校长会很熟的。我们星期日去酒楼，你会见到大人有大人在讲话，继续闹仔啊，或者是照顾老人家。但是那些青少年呢就不断打机，或者是玩手机。因为他觉得他融入不到那个圈，你们讲的东西不是教训我，就是那些话题 我根本 engage 不到。咁我就喺我自己的世界里边，于是咧个爸就跟住阿妈，通常啲阿妈就闹埋个仔食嘢啦，就成日顾住玩咁样样吓。咁啊，其实呢个唔系冇一个原因嘅， 有噶系，有时特别系啲小朋友， 佢同你嘅話題唔係咁多嘅時候咧，有啲大人都安於誒俾個手機佢玩啲手遊啊咁樣，或者睇片啊咁樣，佢又冇騷擾自己大人傾偈，即係好似人哋話電子奶嘴一樣。咁佢又好樂於玩呢樣嘢喎。有啲細到得嗰兩三歲啦，哇！佢已經識得喺個熒幕度整嚟整， 好叻㗎，手勢好叻㗎。 喂，如果啲細路好厲害啊，即係有啲五六歲已經，誒、哎、你唔使教佢，佢已經識得。啊、即係 touch mon 咁去搞好多嘢噶啦，已經好厲害有細路。 可能係啊，文傑話其實你揾到個深層次嘅問題，點解會上癮咧？可能呢個人性嘅問題。 嗯， 而家個好明顯嘅，我覺得係集體上癮嘅現象，就係、是、睇手機。 嗯嗯。 我成日喺街度見到咧，我都成日都搖頭嘆話冇阿子改變嘅，就話個個過馬路啊、行街都望住個手機，揸住個手機喺度望。變成成個一個現象叫喪屍的現象，冇咗自己啊！ 成街都係喪屍啊！ 喂，你唔係咁緊張到差唔多，你行路都要攞住個手機嚟睇，你係咪可以坐低先睇啊？使乜要咁樣樣？ 係啊！ 即係話你問題，喂，問題去到一種地步，嗰種要用手機上癮症咧，就係一種喪屍現象。你見到嗰啲啲人，嗰啲人拍拖。在酒樓見成見到一男一女，大家各唔傾偈嘅，各有各睇手機，咁都叫做拍拖，好普遍喎。 哇，傾偈都揾 WhatsApp 你啊，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你叫個仔喺間房出嚟食飯都係 WhatsApp 嘅，叫佢。 係冇錯，當然 嚇， 或者成班 friend 一齊咧，佢哋都係。坐明明坐喺度嘅喎，都係喺個手機度傾偈嘅。 係啊，係不斷用個手機嚟畫手機。 即係呢種咁樣嘅發明咧，就係代表咗人其實係好脆弱嘅，即係唔可以自己做自己嘅主人，完全係俾嘢操控咗，仲好中意依賴，心理上依賴，人性嚟嘅。 你不斷用個手指畫手機咧，所以點解第三類接觸咧？佢嗰個外星人嘅手指特別長啊！係啊，你一千年咁樣不斷畫咧，你嘅手指可能越生越長。 啊，你呢個理解幾好啊！咁所以咧，有時唔好淨係怪嗰啲用家，你要諗咧，成個經濟體系咧，唔係淨係手機啊，我哋都係建立喺嗰個經濟利益咧，係人嘅人頭上邊嘅。係 啊。 嗱，譬如說購物狂啦嚇，或者係。譬如而家咧最好荒謬嘅感覺咧，就係當疫情嘅時候咧，我哋仲有好多嘢憂慮啊，個社會嘅氣氛都麻麻地啊，就已經開始咧十一月頭就奏起呢個聖誕歌曲。咁你覺得好 weird， 即係去到一個商場度咧，你明明冇呢種心情，但係佢要即刻繼續翻，因為要快啲消費。一間疫情又嚟嘅時候，又要閂鋪啊嘛，係咪？咁啊，早啲谷你啦咁。咁所以你睇埋成個社會嘅設計，由於呢個商業嘅利益咧，令到我哋有各式各樣嘅引頭嘅、哦。有時又唔係話好奇怪嘅。嗱，我哋以前用手機嘅頻率唔係咁高啫，但係而家你覺得使唔使咁密啊？你每十秒鐘又睇手機，十秒鐘又睇手機，因為佢太多嘢，譬如我轉帳又要靠佢。購物要靠佢，一間約嗰人準唔準時又要靠佢，係咪啊？咁啊，真係即係同埋你好似極短時間已經收到你想收到嘅信息，覺得太有效啊！係咁所以有各種沉溺嘅理由啊！ 咁你經常用個手機，因為而家啲手機功能係特別犀利嘅，佢、 嗯、 好多嘢都喺曬入邊噶嘛。 冇錯，好驚 啊！而家冇人買心機咧，因為你手機裏邊我聽仲清過你用嗰啲心機去接無線電。因為我有時都我用手機開心機聽好多時都 係冇錯， 因為佢心機啊佢你基本上你係電筒都係佢，你唔需要電筒噶啦，而家冇人買電筒噶啦，咩、 嗯、 都有，我諗遲啲有風筒都得。 而家都冇人冇人買電腦噶啦，即係嗰啲 desktop 嗰啲電腦或者嗰啲手提電腦都冇人用，因為手機本身就已經變咗電腦，依、這個就係 Steve Jobs 嘅夢想嚟噶嘛，所以而家部手機乜都有曬， 佢功能真係乜都有，佢嗱譬如 WhatsApp 乜嘢都有。所以其實咧、嗯，手機人乜都有。 而家仲有冇電？你阿本師，你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啊？而家我最近見到一隻手機咧，就話佢咧就係將個手機摺疊嘅，一打開就變咗個成個。 仲彎得啊之類。 咁而家仲有一隻可以拉長嘅喎，拉長縮埋嘅喎，嗰種咁樣嘅手機喎，即係隻手機可以掹長，變咗個大熒幕，而家縮翻細，變個細熒幕。咁啊，最新呢只。 遲啲可能又整喺個手臂度啊！ 遲啲係個手機成日植入你個電個腦度啊！你個腦度全部自動啊，自動喺個腦出嚟，全部啊植入咗佢啊！ 唔使話唔記得咗，漏咗手機啊，跌咗手機。 不過呢個未必係 Steve Jobs 嘅夢想喎。 它是要最簡單、最不經意、最濕途而攞攞個功能最多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就用蘋果嘅人咧，佢自視為一種貴族嚟噶，即係我哋呢種 PC 嗰啲咧，俾人睇唔起嘅，因為仲有個即係呢個已經係好多年前開始。 係啊，Apple 佢想製造個形象，型仔啲。我點解去要用 Apple 啊？型仔啲咁樣。 係啊，即係佢最少功能做到最多嘢啊嘛，一手揦過去就出曬嚟啊嘛。所以如果你仲要附加。然之後拉長咧，一定唔係佢個原意啊！ 不過我睇咧，如果係病態咧，病態嗰啲我哋叫上癮。有時我哋誒、哎、有啲人咧，可能我都覺得佢都唔一定係病態，也有好，也有唔好嘅，即係有呢種情況。 係冇錯。 過猶不及，過咗 too much 先變咗係過咗正常嘅嗰個限度。 面書有個網友咧叫 Michael 咧，佢都提喎，佢都講到有啲。醫學上嘅，即係人個腦有個杏仁核咧，就有啲防護機制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點解有啲人又會有一上癮咧？通常有啊心理創傷啊，頭先阿飛哥講嘅壓力啦，可能係啲原因啊。譬如我唔中意有，唔知係咪因為我又冇呢啲壓力啦，我就冇上癮，但根本就你覺得唔舒服。 或者你有另外一個替代咯，譬如你工作上有滿足感啦，咁你可能人哋眼中你都係工作狂噶， 或者有啲興趣啦， 係啦，係啦。只不過咧就係我哋有價值判斷嘅。如果嗱你話煙酒啊、賭啊嗰啲咧，因為有價值判斷嘅 負面 咧，就覺得係負面，你係上癮。 好嘅嘢嚟。 但係咧，當你好勤力做嘢，你個老闆唔會話你工作狂噶喎，佢好好喜歡你工作狂。 其實工作狂對身體唔好嘅，我冇工作狂，對身體唔好，因為唔持續啊，我覺得。 系， 系啊，唔持续，残害紧自己嘅身体啦。其实，所以我哋话咧，后生嘅时候好努力咁样赚钱啊，赚到年纪大咗就跟住攞啲钱去医自己咯。即系都好凄凉啊，讲出嚟。 所以有好多咧做金融嗰啲咧，四十岁佢就退休， 哦， 系，佢赚 够啦，佢赚够。 啊，佢都觉得因为佢燃烧得太紧， 佢财政自由啦，佢赚够。 佢付出亦都系双倍或三倍。 咁又系， 冇错， 即系通宵达旦嘅。 是啊是啊，但當然的深層原因就是你在那裡你不單止找到滿足感、刺激感，離開你日常生活的 boredom 咯，咁啊，另外就係嗰世界唔係人哋可以理解咧，你係覺得哇，就算我生活一個好平庸嘅文員啊，但係咧哇，我喺我嘅引頭裏邊個世界裏邊我係冠軍，係嘛？即係所以一定係有啲心理原因，唔係咁簡單。 面書有個網友幾緣喎，佢話凡事啊必有緣嘅， 嗯， 啊戒唔戒到癮咧就睇緣啦。咁阿飛哥嗱可以戒到煙癮，都係個緣嚟噶。 我最初第一次戒煙咧，我同個女打賭。 哦， 我女話唔送到你戒煙，我同你打賭。 結果真係戒到。 我戒到，我第一次戒到成功。咁後來賭完之後，咪食花都有，贏咗咯已經嚇。 但係如果你話信命運咧，或者即係你茶餐廳例湯嚟噶嘛，整定嘅，即係你戒唔戒得到都係整定嘅。一早安排咗噶啦，上天安排咗噶啦。 啊，咁样啊？ 吓，你上唔上瘾都系整定，都几惨啊！真系。 啊，喂，嗰啲系上瘾者嘅藉口嚟嘅咋嘛？ 啊，当然啦，我唔信宿命。如果你信宿命，就系话喂，我呢世边有个瘾君子咁样，咁你整定嘅，即系上天整定你做瘾君子。 系。 咁都几惨。 不过咧，有一个讲法都好啱，佢话咧，其实任何嘢都可以成瘾嘅。 系啊。吓， 乜嘢都系嘅，即系你。 但广义嘅瘾就系啦。廣義嘅人 係啦，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阿馬恩慈講咗個例子，佢話咧即係喺電視台裏邊咧有啲叫做特殊技能嘅遊戲啦，即係或者係比賽啦，咁你係可以表演唱歌跳舞，但係一個人上台咧就表演甩手指啊，即係揈啲手指，我唔知佢點啊嚇，揈不斷揈，咁佢平日一定係日日練幾個鐘唔止添啊，咁所以咧佢就上台去表演呢樣嘢。就已經成精，即係冇人好似佢咁樣甩，佢甩咁多次咁快啊！咁咧，但係佢就阿馬英慈就好奇怪，佢點解會有人咧會做呢啲活動，覺得佢係可以要喺呢方面成為超越其他人嘅咧？咁啊，其實係好，即係朕引證咗呢個講法，任何嘢都可以成癮。你找不到樂趣，真係有人找到樂趣。 甩手指都可以係癮。 係啊，好好笑。我哋聽個電話先嚇。阿连先生吓，早晨， 系早晨，就我系做咗廿几年军校嘅老师啊，咁后来转咗去私校又做校长，咁啲私校嗰啲学生咧就成绩好参差，而咧品行亦都系啊， 即係平均係比津校嘅學生差嘅。 嗯， 佢哋好中意講粗口嘅。 嗯， 咁我間津校咧有啲南亞人，即係有啲識講中文嘅，佢哋又學埋啲中國嘅粗口嘅。咁啊，講粗口用流利語講英文噶，啊呢、這個講到上曬癮。咁嘅我就我會勸佢哋嘅，即係我話講粗口係會折福嘅，折福即係減少自己嘅福氣。因為咧，你憑乜嘢問候人哋老母咧？係咪人哋老母得罪你嗎？係咪啊？即係呢個講粗口亦都係有損人格噶。 嗯， 但好可惜啦，而家大中小学生都讲到系越嚟越犀利啊！我隔篱有两个大学生，一个理工大学，一个公开大学嘅，讲粗口啊！佢打通宵麻雀，我干涉佢，因为佢嘈到我两公婆都唔瞓得，佢即刻用粗口问候我老母。这个。后来咧，我报咗两次警，佢先收敛噶。咁呢个我认为咧，即系呢啲系败类嚟啊！你学生读书应该学谦虚、学礼貌、学客观、学理智啊。但系而家咧，嗰啲老师系唔自己都唔注重品德，有老师自己都讲粗口噶。咁呢个系，我觉得呢啲系教育界嘅败类嚟嘅，必须要惩罚。 系，多谢连校长，系好， 好， 多谢你。咁啊，另外听埋一个，系听埋个电话吓，就系黄生啊，系。黄生早晨。 啊，早晨啊。 系，请讲咧。 我讲真我。 系。 咁嘅，我自己有一个瘾嘅，我称佢做瘾咧，就系写打油诗嘅。 写打油诗， 系啦，咁因为都系觉得有个打发时间嘅意思啦，同埋咧都希望藉此咧就可以自勉自励啦，同埋有时有少少好似自赏咁啦，自我欣赏咁咯。啊，不过咧就有时贴不出嚟啦，喺个厅度贴不出嚟，咁啊贴得太多，可能家人咧都有啲微言，即系有啲投诉咯，对我就。 系好。好送啲俾我哋， 唔系病态嘅，未算系病态。 会啊，其实我哋有啲混淆咧，系一种将嗜好同埋上瘾，即系将佢画咗个等号咧。 系会噶， 我一种嗜好嚟啫。 俗称系瘾咧，其实唔系病态，唔系医学上嘅。 有时甚至唔系频密性啊，即系而系话你可唔可以几时停就停到啊？ 其实家人应该体谅下， 即系你要对佢做一种依赖，就上瘾，所以个病态。 如果唔 对佢依赖，就系一种。一种嗜好，打依个系打发时间，一种细艺，一种细艺咁样，咁就唔会唔系 啊。写下打油诗啫，屋企人应该体谅下嘅。 系啊，多谢阿黄生。 贴出嚟都冇乜所谓啊，邓辉春。 我介唔介意？介唔介意同你分享一首啊？ 几长到？ 好快，即系半分钟都唔制吓。 半分钟啊？好啊 ，OK， 好。 天心不知时日过，收得。定能福己人，世间充斥着歪理。世间充斥着歪理。健康正道不嫌多。啊，多谢。 好多谢你。 打油诗啊，净系押韵得噶啦，其他平质唔使理。 我哋听听阿萧小姐电话。早晨。 系啊，咁多位主持早晨。 系。 系，我系今朝咧就听到呢个题材咧，话上瘾啦，我好有感觸啦，我就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做任何嘢都係會上癮嘅。好似立法會淨係拉布咧，佢都係一個上癮嚟嘅。佢陣間諗到話，一開會就諗住去拉布，即係嗰都係上癮嘅。同埋咧，我想講下我個朋友啊，即係我個麻雀腳嚟嘅。佢咧就係、是、成日打麻雀咧，打到同個先生離咗婚啦，輸咗兩層樓。 哦 后来再另外再食，其实每日个大可都赌个价钱是几十万上落的。即是赌到他现在后来去年他就他另外个男朋友呢即是为了帮他还赌债呢去年终于即是说他说我真的无能为力同你还债了。他说我即是我如果我烧炭死了你拿了个保险去还债了这样。他男朋友这样烧炭死了去年。咁是啦拿了份保险还债。 但佢最后咧都系去埋只管倒，输咗百几万。咁即系嗰啲病态赌徒都系上瘾嘅。终于旧年，即系到今年，佢已经俾埋只管已经系即系到人哋倒输，即系通缉佢，等于即系周围刮佢。佢而家周围匿埋，即系做，即系你赌到系咁咧，我觉得。你唔系话要男人先至话赌到妻离子散，女人都可以赌到咁嘅。 系啊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你一定要系话，系呢个真系一定要即系话要警惕世人，即系唔好话将钱赌钱落海。佢真系做到呢个赌钱落海，佢嘅之前佢谂住自己话，佢话我真系赌到我戒唔到啦。佢话同我仔讲，如果我死咗咧，你可以去我俾个 agent 个电话你咧，你同佢追讨保险啦咁。但系佢到今次咁样。揸咗我个朋友个钱都无能为力啊，还钱，变到佢而家即系做到咁，你话做即系话，我觉得系政府成日话呼吁啲人唔好赌钱落海咧，点解仲有啲人系咁啊继续去赌咧，仲要赌咁大咧？即系我系咪那个系即系都系属于一个病态赌徒，应该系上瘾， 冇错。 都吓，所以我觉得应该系。政府系应该即系多啲宣传话咩即系啲人即系咪要戒赌啊？即系唔好话成日即系系啊！我唔知点讲，唔知形容啦。始终就唔可以话即系成日话去，即系为咗自己个一次开心咪即系成日去赌咯。 系冇错，好。 好啊， 多谢。 听落病态赌徒都几唔系咁容易戒赌，所以我细个听过有一个叫做咧斩手指戒赌，即系如果你真系斩咗只手指咧，你甩唔到牌啊！我谂，即系如果你斩咗只手指，你甩唔到牌。 但系啲技术性 系 啦，会有替代嘅。如果你个心灵咧，即系你未能够改造，同埋美国所谓有一个醒觉性咧，即系头先听阿萧小姐讲嘅复述嘅嗰啲个案咧，都 系 好难过嘅，嗬。即是有人咁样为你咧，你都不为所动啦。即系佢根本系迷失咗自己。所以如果我哋对上瘾嘅一个即系戒替咧，就系你唔系你自己嚟嘅，即系嗰啲唔系遗传嘅病嚟嘅吓。而且咧，佢哋会觉得自己冇选择，其实系有选择。嗰种心理状态先至系你要即系处理嘅对象。 要医噶呢种病， 要 医噶，要用我头先我讲个 U R O R 嗰种做法，就要你全身麻醉。然后就开始就要加啲即系药物，令你将嗰啲残留嗰啲记忆，想赌嘅记忆，佢全部 啊呢、这个可能最有效率嘅嘛？ 咪短期啫，即系暂得都短期都好啊。见到问题即系至少系几个月效果都好啊。系嘛？要医嘅，要医嘅，或者用催眠，深度催眠，令到喺个催眠状态度植入一啲另一啲意识落去嗰度。咁要改要医病嘅呢啲嘢，有时要医嘅，如果系病态就咪要医咯。病态赌徒就医嘅，佢其实应该睇医生嘅，系嘛，系咪应该睇啲精神科医生啊咩成啊咁样，可以改嘅。 即系头先阿陈文飞讲呢啲咧，都系比较有效嘅，但系有医学或者科学嘅做法啦。但系心理嘅做法咧，同埋我哋读哲学嘅人啦吓，无论系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呢一啲咧，系个意义问题嘅。即是你要将它找到意义，譬如福音解读咁，即是你是要有另外一种信念，另外一种看法，对你之前的行为有一种判断，譬如好像陈日飞说后来你戒烟之后闻到烟味你都怕，即是这个转化怎样可能或成功呢，其实都是非常之重要。咁啊，一阵间咧，我哋继续开放热线嘅系1872311吓。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讲上瘾，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埋面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话：明日大屿计划将会在交椅洲填海造地，可以创造出能够兴建15至26万个单位的土地，成本大约是每平方米1.4万元，同现时收地所需的价钱差不多。如果收地建屋，仲需要赔偿俾土地营运者，安排被搬迁的居民上楼。最终政府得到的土地可能受到自然环境、风水林、 和鄉村等的限制，土地未必好用，甚至只可以作中低密度發展。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如果在交椅洲填海1000公顷，当局可以作整全的规划，提供具质素的公共空间和房屋，市民的居住面积可以更大，政府亦都可以多年不必担心土地供应问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相信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撤销非住宅物业的双倍重价印花税不容易令非住宅物业市场回复炽热的炒风，是撤辣的合适时机。由于这样做可以降低相关买卖的交易成本，有助有需要的业主出售物业套取资金周转，但认为现阶段不具备放宽住宅物业市场需求管理措施的空间。陈茂波在网志说，现时住宅楼价和2010年引入需求管理措施前的水平相比，累计升幅超过一倍。即使本港经济持续五个季度呈负增长，期内住宅楼价累计只是回落不够3%，反映住宅市场仍然坚挺。他又说，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无需就设立定出硬指标或者时限。大埔公路马料水段近赤泥坪清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之后撞毁栏杆冲落山坡，司机受伤清醒送院。事发在清晨6点几，肇事私家车当时向大埔方向行驶，警方说司机报称因为闪避狗只而失控，私家车冲落山坡之后反转四轮朝天，停在一间的村屋旁边。警方说屋内没有人受伤，司机就撞伤面部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治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循法律挑战大选结果再遇到挫折，共和党人向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入禀，要求裁定邮寄选票无效或者是推翻州的投票结果，由州议会决定胜选人。法院的裁决一致驳回两项的要求，认为要法院剥夺在大选中投票的690万名州选民的权利是非比寻常的主张。最高法院又认为入禀人挑战州议会去年通过一项容许居民邮寄选票是违反州宪法，已经是为时已晚，因为法案颁布超过一年，而大选结果亦都是似乎显而易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今个星期中期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erry 同你讲啲封路消息先。喺公主道天桥系有道路工程，咁由而家至到夜晚9点，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介乎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一段慢线系临时封闭，而家带比较多车。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近住伟伦中心第二期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过海就暂时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 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2乘车优惠计划大致完成内部的评估，在能有效打击和防止滥用的前提下，我们会将所需的拨款放入2021-2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识一日电话， 一起同精神病复原人士做一日朋友， 全心用心与你交心。 电视节目《陪我讲 Shall We Talk》，今集跟随彭秀慧到社企商店做一日实习生，细听店长以过来人身份分享精神病复原人士点样重投社会、重回职场。 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今晚9:05，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今朝最后一节广东广西，我哋继续今日的话题就是上瘾啊！我哋的开放热线1872311，面书就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嘅。嗱，咁头先我哋一路讨论咧，呢一个所谓上瘾的一个深层的原因咧，就是、好似嗰个主体啊，即系个人咧系不能自主。嗱，你觉得动物有冇上瘾呢一个表现嘅咧？ 我估可能都会有啊。我細個嘅時候咧，隔離有間山寨廠咧，咁、有個師傅咧，佢就養咗一隻雀啊，嗰只叫斑鸠，佢唔知點樣捉翻嚟嘅。咁咧佢點樣會令到佢上癮咧？就俾啲茶佢飲，佢飲完之後咧就上咗癮嘅，佢唔會飛走噶啦。你俾啲茶佢飲咧，佢飲咗啲茶飲上癮嘅，我覺得好奇怪啊！原來一隻雀仔咧係中意飲茶嘅。 哎，我真的不知道、但呢个应该是物理性的上瘾啦，系嘛？ 系啊系，生理上生理上，可以慢慢，即系我哋讲上瘾背后有一个原因，我哋叫做成个习惯啊嘛，即系习惯成自然啊嘛，系嘛？你样嘢日日咁做咧，就变咗动物都会成个习惯，习惯就咩嘢？同埋另一样嘢咧，我哋话上瘾其实都同一种风气有关嘅。头先你讲 hippies。嗰時期係一個風氣嘅，做依個嬉皮士係一種風氣。咁啊，亦都嗰種風氣嘅形成咧，我哋而家可以講嘅同嗰個管治者好有關係。我哋叫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咁你話而家我哋唔知道啊，我哋嘅習主席又中意有啲咩世界，中意平時玩咩喎？譬如你要唐朝，你唐朝咧，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全部都中意捉圍棋嘅。所以佢哋設一個棋博士。 唐玄宗又中意音乐添， 唐玄宗唔中意音乐，唐玄宗中意斗鸡添啊，李隆基 佢都几多兴趣， 斗鸡 佢都好多兴趣， 讲系讲嗰方面啊。咁啊，唐肃宗咧，总之要捉象棋，唔系围棋，所以唐代一个棋国嚟嘅，即系我哋讲嘅，你变咗个管治者中意咩，你咪跟住会中意咯，系咪？而家嘅问题，我哋都。不知道我哋特首啊有咩嗜好啊，我都唔好清楚，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佢有咩嗜好。 你唔知有咩嗜好啊？ 佢嗜好考第一咯。 其实佢大学毕业都好似唔系考第一嘅。 系，佢入大学都唔系好 top 嘅。 唔系好 top 嘅。 但系习主席嘅嗜好，我哋睇到咧就系中国梦咯。啊、中國要強大啊！ 嗰係咪嗜好啊？嗰種理想啫，係嘛？ 係，其實係理想嚟嘅。有好多時候都混亂 啊！佢所有嘅經營啊、計劃啊、格局啊，其實都係去向住呢、這個。 因為廣義講到忍咧，好多嘢都係忍噶，即係佢權力好有忍咯、 啊，權力忍， 權力用好有忍嚇，即做官做上忍嗰類。 普京你似啊？ 系佢又 而家仲要做總統， 佢做極都想做噶， 極都做嚇。 咁啊，習近平都想終身制嘅啦，我諗特朗普都想啦。 特朗普都恨到流口水終身 就。他又是有呢鋪人，他都好喜歡 做總統喎、啊，似乎啊，又話要再選、啊。78歲嗰年會再選喎、 啊， 佢話、 根據光明卡嗰、那個嗰、那個預測啦，我哋講嘅美國有個光明卡個預言好準噶嘛，就到2024年咧，個美國總統係邊個啊？係特朗普個女。係 啊， 係啊， 哦、 我哋到時未知咯。而家2020嗰個四年後 啊， 邊個係美國總統咧？就係、是、特朗普個女做。 哦， 佢、女都好勁噶，你未話啊？ 佢話佢會選，原來佢個女。 係個女，唔係佢。 有冇呢鋪人咯、啊？佢 係有呢鋪人，但係最慘就係如果你能夠做到呢樣嘢係人哋控制下嘅咧，譬如我退休咁，你講權力，咁啊，譬如你做到高官，你去到退休嘅之後咧，你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啦，因為嗰個係個結嗰、那個機構俾你嘅制度上噶嘛嚇，咁你我就會覺得佢斷咗嗰個官癮啊，或者權力嘅癮咧，好辛苦噶。其實脫得很辛苦嘅，夾硬脫嘅。 唔係你自己，如果你有權力欲，你想做做一路咁向上爬，永遠終身都唔緊要。我哋最大嘅上癮嘅危害咧，就話唔淨止係害自己，而害好多人。一個典型例子就是 Hitler。佢系杀犹太人上瘾啊！哇，大剂啊，大屠杀 呢个弊啊，呢个瘾啊， 呢样瘾系好弊嘅，呢个最大嘅即系危害世界嘅瘾啊！ 系啊， 杀犹太人上瘾。 喂，但系最有趣嘅地方咧，佢唔系就系一个人杀咯，佢有好多同盟啦，系帮佢一齐将佢哋区域里边或者国度里边嘅犹太人咧，都去到嗰条轨迹，去啲集中营几个大嘅集中营，亦都系要佢哋嘅批准同埋支持。即系呢个先恐怖啊！ 但系因为佢嗰个上瘾背后咧，变咗一个更加深层啊！就话好似阿黄泉山呢个永活大狱，黄泉山所讲嘅最严重嘅杀人罪咧，就唔系话你要一个杀人犯或者一个连环杀手杀好多人，系要咩人？因为希拉嗰套叫做以理杀人，即系我杀你系有道理嘅，背后一个歪理。 嗯，冇错。 佢殺猶太人咧，就源於嗰個喺歷史上嘅反閃族主義， 係啊， 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嘅啦。其實閃族咧，其實你睇阿拉伯人其實都係再始源都係閃族嚟喎，但係佢哋而家敵對啊嘛。咁不過咧，我睇呢個咧係廣義嘅叫上癮有鋪癮咁嘅癮咁解啫。就我都係廣義嘅癮咧，也有好也有壞嘅。咁呢個肯定係壞嘅。 即係唔係個個咗變咗嘅問題就佢有呢個理念，但係呢個理念咪影響到其他。下面所有其他人擁護佢都覺得話：，依個係以理殺人係啱，我殺你係天經地義嘅。 所以我好驚嘅，岑日飛，我真係好驚一樣嘢咧，就係當一種觀點咧傳播到集體都要跟隨。原本其實集體冇諗過呢樣嘢，或者唔係啱相反 嘅。依個上下好者啊嘛，邊個合理全部都跟隨，跟隨咗佢嘅思想。 冇錯啦，跟隨咗之後，自己都忘記咗自己嘅初心啊！到底佢系点样谂法嘅？你个是非价值嘅判断系点嘅？即系你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你要依附嘅嘢原本系咪真系值得依附？即系呢个咧，原来可以喺短极短嘅时间里边咧，透过各种嘅宣传啦，系入咗你个脑吓。即系嗱，不过呢一个话题就同我哋今日引头有少少分别啦。但我想讲一个设计嘅，那个设计就用翻你上瘾嗰样嘢，将佢咧成为一个有用嘅东西。咁咧就系话说咧，嗱你咁中意玩智能手机啊嘛，系咪？咁于是咧就有一啲软件咧，就专系俾一啲患上癌症嘅青少年，就喺个软件里边，佢系一个游戏嚟嘅，就话俾你听，你身体譬如你而家有胃癌，咁咧呢个癌细胞喺呢个位置，你咧就要打佢啦。你而家咧就要以佢作为呢个敌对嘅对象，咁我哋要升级嘅，不断打低佢，佢又再出现，跟住你再打低佢。咁咧，如果你要打到佢，你有武器啊嘛。咁喺網上遊戲係買武器噶嘛。但系咧喺現實生活裏面咧，呢啲癌症青少年就叫你去食藥，譬如有啲化療嘅藥品啊，治療嘅過程。但系你咧就成日喺手機裏面睇到你自己嘅癌細胞，於是你有個意志，你有個對象咧要去砌低佢嚇。咁原來咧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係多一倍以上。第一，佢唔會怕化療，因為佢覺得佢要依靠佢作為一個武器。即係將佢轉化成為一個遊戲啊！咁呢個已經唔係新嘅啦，我諗係已經廿年前已經係。總言之，你熒幕上你見到你自己病徵嗰個範圍喺邊，你明白嗰件咩事，你就有個意志力咧，我要對抗佢。本來呢個喺你身體裏邊嘅，但係你 project 咗出去外邊嘅熒幕， 咁原來嗰個係令到佢更加清晰。要好，即系要做甚至成癮咧，要去打低嗰個疾病嘅。 講起癌症咧，我睇過啲資料咧，有啲癌症咧係好痛嘅。 嗯，係 痛得好緊要嘅。 係。 咁於是乎咧，其中一個醫療方法咧就係用嗰啲 係 鴉片，係啦，鴉片就咁。所以喺醫學界咧，佢哋係話，你如果用鴉片嚟到醫癌症咧，其實都會令佢上癮嘅嘛，係嘛？ 係啊。 但係因為癌症會死人嘅嘛，咁所以佢呢個咧，佢哋係接受嘅，認為冇問題。但癌症以外的痛症呢，你如果你用鴉片嚟醫咧，咁佢個就違反咗佢哋嗰個醫學界嗰個理念，覺得係唔好嘅。因為你除咗話癌痛之外，有好多其他痛啊嘛，痛風都好痛噶，係嘛？咁你唔可以話攞鴉片嚟醫痛風嘅，咁咧就違反咗佢哋嗰，因為你會上癮嘅。 哦，啊、 即只係醫癌咧先至可以用呢啲， 因為絕症，所以就可以容許。 嗯，但亦都有种讲法咧，就系、是、你一进入呢一个鸦片嘅疗程啦，其实你都去得 都系 快啊， 等你唔好咁惨， 又迷迷糊糊咁去咯， 等你唔好咁痛啊，痛系好痛，好辛苦。 系啦，但系亲人就觉得好惨啊，因为你一开始进入呢一个过程咧，佢冇办法同个病人沟通到，因为佢喺个迷糊嘅状态，即系等于佢已经离开咁。 其实死马当活马医啦， 系吓都会吓。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只系尝试去谂下引头呢样嘢点样可以调翻转头嚟成为一个有益嘅活动，而唔系一面倒地，我哋觉得唔好啊。 你妨碍咗健康，妨碍咗你嘅正常嘅工作，妨碍咗家庭 就唔好。 一到咁就唔好，否则嘅话咧就 OK 噶。譬如话你我朝头早晨运系上瘾 OK 噶，我做运动上瘾，我健身。冇话冇话游水上瘾有咩问题啫？ 系啊， 都游水系嘛、所以你系睇上咩瘾，但系妨碍咗你个正常嘅生活，妨碍咗你嗰个本身嘅健康，系嘛？有啲唔系妨碍健康，譬如话我以前同一个戒毒专家讲过，佢话其实食鸦片都 OK 嘅，嗰、那个最大嘅问题唔系嗰个身体嘅问题，唔系就系啊，问题就话你会越付出越嚟越多，而影响到个经济。你系大有钱佬、亿万富豪，咁你咪食鸦片咯。但你係一個普通嘅家庭，你越嚟越犀利嘅時候咧，你根本個經濟頂唔上，呢、個變咗一個派生出嚟嘅另一個問題， 係嚇， 係嘛？ 派生出嚟嘅實際問題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咧，我又諗，仲係諗緊啲比較深層次嘅問題，因為我哋一講上癮就已經唔好噶啦，上癮就係不由自主，就係、是、過度， 過分依賴， 係啊，過度， 冇咗佢唔得。 啊、譬如你食止痛藥食到上癮，咁即係呢啲都係生理原因可以改造，但係心理上嘅原因咧，頭先我哋講過嘅各種啦，無論係工作學、性癮、毒癮、酗酒等等呢啲咧，或者賭博啊，尤其是啊，即係呢一啲咧，你就會發現，咦？你成日都話我不由自主啊，我衝出去我就要做，再繼續做，好似癲咗咁樣樣。咁、其實咧喺哲學上咧就會話。啊、你的主体性是不是没有了，你是不是没得选、他会说是啊，我没得选、其实是他投降了没得选，抑或呢其实始终都是一种选择来的呢， 这个心理问题咯，心药还需心病还需 心 药医，其实就是这样的心瘾嘛、所以其实本来问题是心上的人、要心药医的、有时都要有转化、 所以医生呢看看 你有没有上瘾，他们有个手册的嘛，他哋的手冊叫做《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噶嘛，出了很多版噶啦。佢哋要攞根據呢個咧，睇下你係咪真係上癮。咁、如果喺醫學上嘅上癮咧，就真係頭先講嗰啲噶啦。明知唔好，你都要繼續，你控制唔到自己。如果你唔俾佢做咧，就有一個叫戒斷症狀，跟住你好唔舒服啊咁。咁所以咧就係、是、呢一個咧。就是在醫學上同埋真係就係唔好嘅，即係病字邊嘅嗰個人。 真 係 病啊！ 但如果你話有節制嘅人。有鋪咁嘅癮啊！你有鋪譬如話捉棋咁啊，好中意捉棋啊！但你係有節制嘅，你唔係廢寝忘餐嘅，你唔係唔食飯啊，唔瞓覺，你都要捉棋嘅。咁其實係啊，即係我哋對嗰種興趣咯，或者係發燒咯。係，嗰個其實就唔係病態嘅。 嗱，如果佢唔騷擾人都算啦嚇。嗱，譬如有一種咧上癮嘅狂咧，由於呢個社交媒體嘅出現咧，都會經常有嘅。咁我谂我哋在座三位都未必系嗰种症状，就系话咧，不断要讲俾人哋听佢做紧啲咩啊， 嗱、啊，譬如我見過咩人，今日食過啲乜嘢，咁又一大扎食物相啦。咁人咧係啦，佢話嗰啲啲朋友又點樣，或者佢去咗邊度旅行，全部都好開心，經營一個好開心，或者自己夫婦好恩愛啊，或者子女好幸福啊。或者我朋友成群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哇，你不斷喺度擺咧，我又係咪真係要我睇咧？或者咧就有時佢跳出嚟，我唔睇又唔得，咁但又唔知點樣講俾佢知，喂夠啦，都唔使咁密啦，唔使咁多啊咁樣嘅。 嗱，依度有個有趣嘅現象，文傑話：你阿媽啲面書佢哋搜出嚟咧，所有面書咧。佢哋不停要 show off show 自己啲乜嘢，嗱食過啲咩嘢，影咩相，但係好多人嘅面書只係 show 好嘢，唔 show 衰。 係啊，係啊， 係嘛？嗱，依個就係一個徵象啦，係嘛？佢係想俾人知道我好開心， 嗯， 即係佢自己其實本身係好孤寂， 嗯， 想多啲人即係分享，咩佢叫咩分享嘛？但係好少分享係唔好嘅嘢。話我自己問人，我話有啲唔開心嘅嘢啊，或者失業啊，或者咩之類，佢唔會講嘅面書。面書含能講好嘢嘅。 係啊，啊或者另外一種唔好嘢咧，就係會令到人哋抓到 attention 啊，即係個個注意佢。譬如話，哎呀我生皮膚啊，或者我損咗 咩 都咬親啊。 但係我哋講嘅其實人生嗰個真相就係點啊？係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嘛。 係啊係 啊。你嗰啲十常八九嘢，反而你唔敢唔提喎，我睇真系好嘢嘅喎，啲咩人令人羡慕佢，哇听我几开心咁样， 系冇错， 啊其实都系一种病态嚟嘅，系一种心理问题嚟嘅，嗱依个好流行嘅，依家啲嘢全部 sharing 系嘛， 但系咧佢都有一种意义结构嘅，我哋一定唔能够排除讲上瘾唔讲意义结构，虽然咧喺你心中觉得好无聊，譬如点解甩手指不断咁样甩手指系上瘾咧？或者潔癖係上癮咧，不斷抹個地，或者係洗自己隻手，咁啊嗰啲你可以話係病態啦。但係咧佢背後有一個心理嘅因素㗎，譬如話其中一種解釋咧，就話佢覺得有好多罪惡感啊、罪疚感，咁佢覺得自己唔乾淨，咁洗手可能就係佢想擺脱一啲佢唔想面對嘅東西。 呢啲強迫症咧，定係有啲心理問題。 仲有一樣嘢咧，我真係想或者趁呢個機會電台講下你，譬如話現在網手機度。好流行一種現象叫做分享，分享 OK， 因為我想知道嘢物咧，但係問題你知道而家個網上所流傳嘅信息啊，假嘅佔好多，咁啊冇人分享前要嚟一個 fact check， 係啊，應該 咁你 fact check 咧，一叫佢 fact check 咧，佢情願唔分享啦，其實要做功夫啊嘛，咁但係你點解明知嗰樣嘢明明係假嘅，你即刻就撳都唔撳，即刻撳就成扎就去到，咁你係咪要傳播啲假信息俾嘢？但係你要有一個道德性，你要 fact check 一輪噶嘛，冇人做 fact check 喎，係 啊， 係嘛，即刻就 假消息傳得好快嘅， 係嘛， 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有 啲 大嘅， 其實點解要 share 如果你唔 fact check？但冇人肯 fact check 喎。 咁佢想影響其他人啦，譬如你大選，咩總統大選，咁所以咧，而家嗰啲大嘅社交平台，譬如啊呢、這個 IG 啊或者 Facebook 嗰啲咧，都喺度即刻提噶啦，就話咧我哋咧 Facebook 咧係唯一一個擁有七十幾個資料核實，即係所謂 fact check 嘅合作嘅夥伴形成嘅，咁我哋會咧標籤認為。虛假嗰啲內容有個標籤，咁你自己留心。即係佢哋都知道，如果唔係佢會冧台 嘅。咁係啊， 係啊。 但係有啲嘢，你我覺得係咪需要 fact check 咧？即係問題冇理由假㗎咩？之前 咧， 我早嗰排先收到 WhatsApp， 收到幾個，即係話：哎呀，而家香港嘅新冠病毒已經超過100啦。咁啊，我嚇要超過100，我真唔擔都想向人 share 喎。後邊我再睇睇電視，新聞係咪真係超過？原來你都未過，都係70-80啫。而家都未過100啦。每日新增。但你呢個 WhatsApp 嚟到嘅時候，你即刻就會信以為真。啊，而家超過100，我 話俾啲流傳媒會比較嚴謹啲嘅。 啊， 係啊，好多時聽到呢啲消息咧，睇下新聞有冇報先。 啊， 好多時會咁樣睇。 係咯， 係。咁所以如果你話特朗普成日講好多，啲人又話你有啲都唔知真定假。咁我唔信特朗普嘅，因為你都仲信佢過去呢幾年嘅表現，你都知佢講啲嘢，你唔好信佢都唔使證據啊，亂噏噶嘛。所以你而家有啲網紅啊，猛講嗰啲。又話佢好有信心啊！佢而家會反敗為輸啊！咁講好多， 佢贏緊添，咪好多。 係啊，贏緊添啊！但特朗普講啲嘢你唔可以信嘅，你知唔知 啊？佢 make believe 噶嘛？ 尤其是佢嗰陣時代表共和黨之前，佢講咩啊？佢話共和黨啲人最容易呃嘅，結果佢真係呃咗，佢代表共和黨去選。 而家你發覺其實香港人都好易呃嘅咧，好多人都信曬佢嘅。 因為有句説話就話咧，呢個 William James 所講嘅呢個哲學家，佢話咧 ，the will to believe 啊嘛，即係每個人只係想相信佢相信嘅嘢，所以就算有幾多 fact check 嘅平台都好啦，佢哋咧唔係最有興趣，佢睇來睇去都睇佢同佢立場或者傾向或者價值觀比較接近嘅網台或者係平台。咁咧，然之後咧，佢啲資料，咦？點解咁公正嘅、咁中立咧？你覺得即係都唔係， 唔 係我杯茶，係啦。即係所以呢個都比較難。 因為有啲人好似特朗普呢類人，佢係唔使證據就亂咁噏噶嘛。 係啊， 唔係有時可能真係有少證據，但我相信你話有少少造假有問題嘅，可能都有嘅。 係啊， 即係咁多咁，但係其實、但係可能唔影響大局嘅。 不過你本身你講得好啱嘅，你本身，因為咧點解有啲人真係，譬如你中意特朗普咧？你就係中意佢種狂妄，唔係中意佢講事實擺道理噶嘛，係咪啊？所以每日嗰啲又係成癮嘅， 係 啊，即係 呢個叫做鐵粉啊！ 啊，係鐵粉， 鐵粉係。 特朗普有好多鐵粉嘅， 係啊，冇錯， 佢都幾特別嘅一個人啊！好多人咧真係迷咗佢，即係又上癮。 比較極端 啊， 係係啊，即係狂熱分子啊， 係。 即係 fans 都係可以上癮喎，做乜乜乜。 哦，絕對啦， 即係鐵粉癮喎。 係啊，但係嗰啲 fans 嘅人咧就比較容易頹到嘅，好容易品到頹待。嗱，咁我哋今日咧就留翻幾分鐘咧，有一首歌其實真係好應景嘅，同我哋今日講嘅題目好啱嘅，就叫《没完没了》啊，形容咗上瘾的状态，就是许靖允唱的。咁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天， 拜 拜。 拜 拜。 爱有何惭愧，喜欢有何卑微，让自己低到尘埃里，会不会太迂回？我也坦然，我并不完。对你好却没什么需要机会，无所谓，再痛也有心理准备，绝不后悔。我得不到幸福，得到你也好，有时候甜蜜，有时候煎熬，礼貌的安慰我已不想要，我只想和你没完没了。要爱就爱到干脆利落才停下，我不害怕。要怪就怪我不服输不退出，更不怕被击垮。别问我为何对你总是放不下，不知道怎样回答。可我的情感从来不用太复杂，至少我不傻，我不用装潇洒。爱不是罪过，喜欢不用闪躲，把眼泪藏在黑夜里，会不会太寂寞？拼命追寻快乐的下落，一不经意被困在回忆沙漠，跨不过也不需要觉得难过，你还有我。若找不到幸福就不要寻找，回去的轨道已经看不到，未来属于谁我也不知道，我情愿永远没完没了。要爱就爱到干脆利落才停下，我不害怕。要怪就怪我不服输不退出，更不怕